起虚度的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的失眠天，我还要这样去 这首诗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诗歌样式。不规整的句子，不押韵，散淡平常，但是突然会有一句直达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写出这首诗的人是一位当代的中国诗人，获得过鲁迅文学奖，他叫李元盛。看到照片，他的样子文雅清秀，一副眼镜，学者风范，却又像隔壁的学长，以至于当我知道他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时候，完全诧异。后来得知他同时又是一位自然摄影师，热爱丛林，接近植物，就明白了。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民谣《500 Miles》。3, Lord, I'm 4, Lord, I'm 5.

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万人迷黄晓明，什么都可以。 雨还是下不停，打醒了我的决定，说要放弃，放弃这段感情，注定我们就再次分离。留下没有回忆，我想追去，可泪模糊眼睛，再给一点点勇气，让我的眼泪流下去。看着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，是在黎明还是逃避，我试着让自己放弃。多么熟悉，我不小心遇见你，回到过去，我牵着你的手，